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最近美国国会的一些强硬保守议员口出妄言，竟敢触犯我国最高尊严一事，28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21号特德·克鲁兹等美国参议院的一些强硬保守人物提交一项所谓的关于将朝鲜再次指定为恐怖支援国的法案，竟敢触犯我国最高尊严。22号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克恩接受记者采访时污蔑了我国最高尊严。美国国会的一些强硬保守议员胆敢口出妄言，触犯我国最高尊严，这是对我国思想、制度和我国人民最大敌视的表现，也是等同于宣战的严重挑衅。我国将最高尊严视为第一生命，并且对于触犯最高尊严就如何予以应对，对此美国是有充分的认识的。既然约翰·麦克恩和特德·克鲁兹等败类竟敢触犯我国最高尊严来发起了无异于宣战的挑衅，那么我国也将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他们会痛切地感受到乱嚼舌头的代价将给美国带来何等的致命后果，届时后悔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乱嚼舌头、口出妄言的后果将全由他们来负责。美国的不良势力是全球种种恐怖的元凶，他们胆敢议论要给谁戴上恐怖支援国帽子，这本身就不可不谓是一个黄牛笑破孤嘴的戏剧。我们再一次声明，我国以自卫核武力为中枢的革命武装力量将给那些初生牛犊不畏虎、竟敢触犯我国最高尊严的败类以无情悲惨的打击来圆满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誓死拥护和保卫我国人民的心脏、生命的全部、最高首脑部。